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虎队的一首《再见》，这首歌可能是所有快歌里面传唱度最广的一首，而且为这首歌，小虎队也把离别的情绪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描写了那些不舍离别又期待再会的场景。其实离别往往是最美好的瞬间，因为现在此刻还没有结束，而对于未来已经充满期待了，似乎每一个时刻体会到了两种情绪，也因此为什么那么多作品都在描写离别。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雨生、王杰、姚可杰和邰正宵的一曲《永远不回头》。 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

能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与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欢。 你不必说太多，什么都不用说，只要你点头就够。你不敢牵我的手，是因为没把握，还是你不肯定是我该做的都做，该说的都说，难道我付出还不够？你究竟要什么？老天告诉我，不需要猜测你爱不爱我。天空总是那么黑，我的心好累，该如何面对这没结局的美？天空总是那么黑，我的心有一点累，

美丽的神话这首歌来自于韩红和孙楠，这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它在技术上剧情上有多大的突破，而是因为它上映的时间是中国电影刚刚开始高速发展时期，很多人认真看的第一部电影可能正是这部神话，所以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些无法选择的命运，好像都让人亲身经历。可能无论什么事情，在最好的时间出现，才能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下面这首歌也帮很多人保存了记忆和回忆，这是来自于李玟为《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想你的365天，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近期针对部分地方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过热苗头，投机炒作有所抬头等情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通知，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生态环境部昨天集中开展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的第一轮督查，进一步推动了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向纵深发展，确保饮用水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通知，要求严厉打击整治电子商务领域违法失信行为。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新一轮降水降温来袭，四川、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南方高温范围将明显的缩减，北方最高气温普遍降低到20度上下。由司法部主办的中国法律服务网昨天正式运行，可提供法律事务咨询、法律服务指引、信用信息公开等服务。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千苗计划昨天启动，将公开招募100名家境贫困且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7至13年的跟踪教育，直到其大学毕业。黑龙江三位渔民近日合力捕获了一条重达1028斤的大鲤鱼，最终呢，这条鱼被福源水产研究所以20余万的价格收购。 来自于陶晶莹的一首歌曲《走路去纽约》。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周一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一位老朋友啊。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有没有很想我？ 哎，今天是我和龙爷来一起和大家主持今天的话题啊。前段时间这个龙爷啊，他嗓子不是很舒服，所以说没有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互动啊。但是今天他又满血回归了啊。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哎呀，终于又回来了，可以跟他讨债了，或者是那些 打广告了， 对，或者是那些根本不喜欢我节目的说，哎呀，太开心了，这段时间好开心没有听到他的节目。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你忍不住一口气甚至通宵读完的那么一本书呢？ 不知道小说算不算？ 算吧，漫画也算吧。 是吗？那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一个小说就是通宵看的，哇，根本就睡不着，你知道吗？太好看了， 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斗破苍穹》，哎，可能是这个男生比较喜欢看的一本这个仙侠类的小说。 像我小的时候呢，都是看一些武侠小说，看漫画，或者是看比如说那个海底什么两万里之类的那种科幻小说。 哇，其实我也蛮喜欢看科幻小说的，就是现在年纪大了，这个眼睛不太好使， 现在都看养生类的是吗？ 没错。 不知道各位亲们平常会看什么样的书，然后会忍不住一口气通宵读完的又是哪一本书？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没错，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有没有你忍不住一口气甚至通宵读完的一本书呢？ 留言入选之后呢，有机会获得我们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哦。 好的，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逃跑计划》的一首《一万次悲伤》。 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龙小叶，龙马精神的龙，一晚的夜。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 DJ 龙叶找到我，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你不打断我吗？ 所以我想听你读完，因为你好久没有来过了。 我一次性把之前没有来的那些广告全都打上，是不是？ 全都打出来。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也可以找到我哟。 今天呢，我和龙叶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啊，你有没有忍不住一口气甚至通宵读完的一本书呢？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 布兰林森林他说，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呢，第一次读到郭敬明的作品《幻城》，那个时候呢总怕很快把它看完，而没有同样精彩的丛书可以接档了。那说到这一位网友呢，说到这一位布林达森林他的这个《幻城》，我有话要说。 是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通宵看完的一本小说就是《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是郭敬明的书。 哦、 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本书还挺好看的，然后很薄，然后一口气就看完了，大概就花个5个小时左右，就一字不落的看完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位听众后半句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我是很认同的。就是有时候你发现了一部好的作品，就是你很怕把这样的作品欣赏完了以后，就是你再找不到这么一个精彩的书了，这种很可惜。有时候 就我们看剧也是这样啊，就好像很舍不得它大结局，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看了嘛。 对，就是看完了以后有一种失落感。 嗯， 还有一位听友叫做到此为止啊，他说《水浒传》，我的人生第一本小说是《三国》，第二本是《水浒》，读了一遍又一遍，无论多少遍都是我最喜欢的书，读到停不下来，可达到废寝忘食啊。顺带我的近视就是拜他所赐，经常在微光下读《水浒》，眼里只有侠义，再也看不清黑板上的讲义了。 看到我们的听友大人物，他说带我进入魔法世界的《哈利波特》一定要说啊，那个年纪吃饭都在看的读物，有没有？不知道又有多少麻瓜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欢迎你在听的同时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忍不住一口气甚至通宵读完的一本书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那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是想去未来的路。 天呢，我们来砸场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书。不是说输赢的那个书，是平常我们喜欢看的纸质书。 没错，那罗小叶最近你有在看书吗？ 其实是有的，但是呢，看的都是杂七杂八的。比如说，进来看了一本《极简主义》。 极简主义。 对，就是教你各种扔东西的，就是最好房间里面只扔剩一张桌子或者是一张床，就别的不需要的东西全都扔掉。如果它有两样，那你就要扔掉一样。 哦，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们吗？我们听友可能会在你家楼下 捡漏，是吗？ 捡漏哎。 然后前段时间看了一本叫做《猎杀游戏之十重人格女孩》，王健林写的。但是这个王健林不是那个王健林， 哦、不是那个首富的王健林。 对对对，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书？我呢是五花八门，我都喜欢看，有时候甚至喜欢看漫画。比如说前段时间很喜欢一部漫画，叫做《一品芝麻糊》，里面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狐狸芝麻。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有没有好看的书或者好看的漫画可以为我们推荐呢？今天和龙叶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有没有你忍不住一口气甚至通宵读完的一本书呢？ 欢迎大家呢把你想要分享的这本书通过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没错，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啊，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来说一说，有没有你忍不住一口气甚至通宵读完的一本书呢？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好的，为你带来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爱你》。 有有有有心里我 心甘情愿爱你， 就这样一天。